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要其实有个好好例子嘅，就系发觉。即系如果咁不幸，你老婆发癫要跳楼嘅时候，咁究竟你喺现场，个社工又喺现场，咁究竟应该边个劝佢翻埋嚟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你走去劝你老婆，劝佢唔到佢跳咗落去，你啊当然好伤心啦。问题就系你第日依然可以翻工嘅，但系如果你隔篱个社工劝佢跳楼，劝唔掂佢跳落去咧，呢个社会可即系呢个社工可能钉牌的。即系好奇怪嘅，即系呢个世界，即系你有专业资格咧，基本上咧好多时咧就会成为你一啲负担，因为你咧基本上就需要为你嘅言行咧就负上责任，即系咁解啦。所以点解咧啲先生就好怕所谓叫做俾人投诉啊，俾人去学校搞佢啊，因为佢有个先生牌噶嘛。咁另外就系话佢亦都好惊。俾佢老细即系知道佢咁感言啊，呢样嗰样啦。咁啊，大律师有大律师嘅牌，律师有律师嘅牌，医生有医生嘅牌啦。咁你基本上每一个牌嗰、那个即系发牌个机构咧，都会对嗰个持牌人咧个操守有啲监管嘅。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喺头先咁嘅情况，咁究竟个？而即系嗰个社工系有专业资格去劝你老婆企翻埋嚟啊，抑或系你有专业资格劝你老婆企翻埋嚟咧？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不幸嘅嘢咧系冇人想发生。问题就系话，系咪不幸嘅嘢发生咗，咁大家就去互相指，即系指手指咧咁样样，即系深思一下啦。即系我就觉得，唉，呢个社会真系有啲嘢系好难讲嘅，即系。已经系好耐之前已经开始悲观啦，但系实际上咧，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咧，其实系嗰句，即系大家要保持理性吓，即系唔好系又闹，唔系又闹。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身边嘅人去 question， 你闹人之前有冇深思熟虑咧？好大，即系就好大镬，好弊。即系当你即系开着个 Facebook， 你会发觉，即系如果你 Facebook 嘅人十个有六个都系又闹，唔系又闹咧，其实你又好厌。即系当然。即系我要开麦关系又唔适宜驳晒嗰啲人，即系好老实讲。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会好明白就系、是、你呢个圈子做唔大，又或者泛民嘅票流失，即系我哋必须要深思一样嘢就系、是，系咪啲系又闹唔系闹又闹嘅，令到个饼细咗咧？即系如果系嘅时候，大家即系你同我有啲咩可以做咧？系好惨嘅又系嘛？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唔諗呢一樣嘢喎，你如果完全唔諗呢樣嘢，覺得自己啱晒嘅話呢，你又永遠好似即係將個餅越做越細，永遠就係最所謂叫最進步最即係最開明嘅人，佢先有資格做皇師。冇你咁開明嘅人呢，佢就完全唔資格做，冇資格做皇師啦。你支持民主黨，不如做藍絲啦咁。咁唉，大佬，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咁嘅呢。咁呢啲嘢唔講。讲啲有即系讲啲有内涵啲嘅嘢，土地大辩论。咁上个礼拜咧，其实讲咗少少啦，系咪？咁继续执落去咯。嗱，其实咧，你要讲呢个土地大辩论咧，你就要睇咧，即系嗰、那个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其实佢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个土地大辩论咧？系出咗份咧咨询文件。呢份咨询文件咧，其实。起碼都有一部分資料係佢肯公開，而呢啲資料咧係對大家判斷咧係有用，好有用嘅。咁如果唔知道呢份嘢喺邊度 download 嘅人咧，咁我會即係將 呢段嘢咧就 post 上去，即系我 Facebook 啦，又或者睇下点样，即系喺条节目个 link 度补翻啦。咁因为咧，即系当然有好多人睇完呢啲资料就觉得啲资料喺度吹水，系咪？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拗，你都唔能够 base on 啲 fact 去拗咧，又系成件事都系冇意思嘅。即系虽知咧，其实有时即系有啲 fact 去帮你做节目系好嘅，但系你话呢啲 fact 易唔易揾咧，其实唔易嘅。即系当你打土地大辩论呢五个字，又或者唔好话大辩论啦，系个小辩论嚟嘅啫，系个土地辩论呢四个字，你永远就喺 Google 嗰度出到咧，全部都系 opinion 嘅文章，包括读媒啦，包括众新闻啦，包括零一啦，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媒体，明报啊有，苹果啊有，即系包括好多唔同人嘅署名文章，但系你系。即系我发觉要揾呢份文件出嚟咧，你都系第一要知啲窿路啦，第二就系话你知道成件事点解有呢份文件啦，你先至揾到咧土地专责小组嗰个网页，即系其实嗰个网页咧都系好难揾条 link 去 download 嘅。你真系九牛二虎之力要做咧一轮功夫，你先揾到呢份差十八页嘅文件，咁你先知道咧究竟从何而拗 ，OK？ 咁咧，所以就即系要俾啲心机。时间做功课嘅，咁我觉得你如果要去讲土地供应之前咧，其实即系上个礼拜讲咗啦，你冇一个所谓叫人口政策咧，你系冇办法去开始到个讨论，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你而家住紧嘅地方需要应付几多个人嘅需求嘛，即系而家就讲紧可能香港760万人或者800万人，你。睇你点样即係 project 去边个数字啦。咁如果你係要攞埋嗰份 2030+ 嗰份即係长远发展嘅文件嚟睇，咁你会知道其实而家你係唔知道喺香港呢究竟新移民又或者政府对人即係对香港人口嘅上限呢其实有冇个 cap 喺度。即係如果你冇个 cap 呢你係拗唔到啲嘢㗎喎。只不过 ,ok。如果你就算是没有那个 cap 呢都不紧要的。他其实开宗明义第一个图表一呢就已经告诉你现在已发展的土地呢就 24.3%。即基本上呢就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呢就是未发展的。那未发展的土地包括什么呢 ?17.3% 是草地 ,24.9% 是林地 ,23.6% 是官虫即是啲矮树。咁呢仲有呢就係、是、农地 4.6%。咁仲有 2.3% 係水塘啦鱼塘啦咁加埋啲红树林同埋沼泽啦劣地即係咩做唔到嗰啲啦石矿场啦岩岸啦河道同明渠啦咁呢啲包括咗即係有四分三啦。咁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按照住佢入面嘅估算即係讲緊2026年你係 short 咗260公顷土地嘅话咧，表面上你就好似去揾紧咧，单单系呢200几公顷嘅地。咁问题系咧，我 update 翻啲数字先，头先扫唔到个页。咁佢直到2026年咧，个短缺咧系108公顷就住宅用地。咁如果你200几嘅话咧，计埋经济用地。咁但系咧。另外有572公顷咧，就系基建同埋设施嘅用地，咁三条数加埋咧就系短咗815公顷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即系比较断章取义咁讲啦，就系话，喂，你一个高尔夫球场都用咗咁多地，你会唔会就系话，基本上你用咗高尔夫球场嚟起屋，咁你 house 咗呢啲人咧，你就会即系冇咗住宅用地嘅短缺啦，咁经济用地咧就可能咧就即系退而求其次。即系你唔会 expect 有啲咩甲级嘅商业用地啊，又或者啲咩工业用地嘅时候，又可能条数啊点样即系 adjust 佢啊，咁令到咧你就可以直至到2026年咧 fulfill 你自己嘅 requirement。即系我就唔知道嗰啲人系咪其实一个咁嘅心，即系一个咁嘅估算。咁但系其实我即系直至要睇到呢一 part 啊，因为我觉得集集都要搵啲时间嚟讲呢份嘢，因为呢份嘢第一时间要时间跑啦。第二就系话，其实每一个 subtopic 咧，其实我都有我自己嘅睇法嘅。咁啊，尽量逐啲讲，因为份文件咧都好 Q 长。即系如果俾着我咧，第一，如果我真系睇到个 chart 是而家香港發展咗四分一，未發展嘅四分三。咁我第二個問題其實我會問咧，就係話你究竟係冇幾多地先？即係譬如你而家冇嘅地係多到咧，我哋係發展曬其實點講啊？我哋發即係如果我哋而家係四分三未用啦，如果我喺四分三裏邊攞多一個 quarter 出嚟，即係話喺香港而家用得嘅土地裏邊增長一倍，都係應付唔到個需求嘅話咧，即係你就要從個 cap 度着手，即係你要諗點解香港用多地 ？OK，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 project 到2026年，你冇嘅係851公頃。咁你如果你淨係個商業用地同埋嗰個住宅用地係冇咗係短缺咗200幾公頃嘅話，大家係咪淨係去諗個200幾公頃嘅供應呢咁樣。其實我覺得個問題又唔可以單單係咁睇㗎喎，即係你諗我可唔可以喺即係東大嶼山嗰個填個島出嚟200幾公頃嘅，咁不如就係、是、即係你短咗嗰啲土地就冚埋去曬嗰度啦。咁但係你真係要諗一樣嘢，就係話第一你能唔能够搬几十万去住？而嗰几十万人又冇屋住，又冇交通配套，冇地方买餸，冇地即系冇学校先，系唔可能嘅呢样嘢。咁你之后你会谂嘅原则问题就系话，会唔会喺香港有啲地方系普遍比较人多啦，有啲地方系普遍比较人少啦？你系咪应该解决咗嗰个问题，然之后你逐渐去将所謂嗰啲叫商業嘅地區啊，分散喺香港唔同嘅角落啊，即係呢件事你先有個好嘅 foundation 去做出去㗎嘛。即係話等於日本咁大地方，係咪個所有人喺東京返工先？咁唔係㗎嘛。即係你就算係住得遠啲偏郊都好，你都會有唔同大細嘅城市啊，佢有唔同嘅經濟活動啊，佢可能做嘅嘢可能唔同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城市佢有啲工厂嘅，咁佢嗰部分即係咁佢嗰度嘅人好多都係去嗰啲工厂度打工，即係譬如你睇到中国就係啦，咁你无可否认即係广东点解 GT 即係广东省嘅 GDP 点解咁高，係因为有好多技术密集嘅行业喺嗰度咋嘛，最技术密集嘅行业就係做电话囉，因为嗰啲工人点解咁犀利呀，可以喺咁短时间里面咁精密嘅电话做得咁快，装合得咁快，咁啲工人自自然然人工高啦，即係相对地比起其他唔同城市嘅蓝领好白领好，即係佢哋人工相对比较高啲啦。但係同时间因为香港因为大陆地方大喎，因为你嗰度地方可以提供唔单止足够就业职位，而且个就业职位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省市嘅人去嗰度打工㗎嘛。即係而呢一样嘢你先会发觉就係话，所以啲人唔会涌晒去上海，唔会涌晒去北京，又唔会涌晒重庆，即系唔会涌晒所谓你已知嘅大城市咯。你发展系应该咁样嘅，咁但系问题你香港你就觉得佢好细啦，咁于是你就可以用唔同嘅运输系统，咁就算你喺观塘翻工，你住喺天水围都好啦，都系一个钟头车程嘅啫。咁你就觉得呢、這个即系、就是、你就觉得冇问题啦，系嘛？咁但系事实上系咪咁样呢？又唔系嘅，咁所以。其实之前都讨论嗰个问题，你系咪应该政府带头将一啲你可以喐得到嘅政府部门，即系譬如邮政署，即系唔系咁 location base 紧要嘅政府部门，水务署啊，即系当然有人话水务署不如搬去岩洞啦，咁样样，我唔知得唔得啊？但系实际上就匿喺个不见天日嘅地方度开工咁啊，即系我都唔知得唔得啦吓，即系唔系专科，咁但系实际上。你有好多地方都依然系依赖紧个，即系一出一入去帮住喺嗰度嘅居民，去令到佢哋去第二度翻工系方便咗嘅。因为如果你揾份工喺观塘，但系你自己住喺天水围嘅时候咧，你就会谂一样嘢：如果你嘅人工系唔够 cover 你嘅车程，又或者你发觉翻工翻得太辛苦嘅话咧，你宁愿攞中援嘅，即系咁。你又造成好多社會問題，即係究竟你係應該打工定寧願攞綜援呢？即係如果你係好 margin 路咁，因為你知道四人家庭攞綜援都唔少啦，即係唔係話佢應唔應該攞，而係話實際上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養起曬啲人嘅，只不過就係咪應該綜援系統裏面養呢？即係呢個係後話，即係只不過你冇辦法令到香港唔同地區都有唔同嘅 就職位去提供嘅時候咧，你自自然然咧有啲區運，即係有啲區域，你就會造成人口密集啊，又或者令到咧嗰度地價，又或者係物價都普遍會貴。即係如果你知道咧，去天水圍買餸嘅零食貴嘅，因為點解咧？天水圍啲人係唔中，即係唔中意嘅嘢話，一出一入買餸又好，起居又好。你要搭架车出去可能半个钟，你翻嚟又半个钟。咁于是啲人喺无可奈何之下咧，唯有喺佢身，即系喺佢附近嘅街市买嘢。而附近嘅街市全部都系领展啲级别贵咧，你又会发觉啲嘢系普遍又贵啲嘅。即系咁，我想问一下，嗰、那个算唔算系房屋问题嘅一部分咧？即系当你如果成件事睇翻系嗰两百几公顷，系咪纯粹系嗰两百几公顷嘅问题咧？原来又唔系嘅。即系你唔单止要揾到足够嘅地去起屋，而系话你要照顾到究竟嗰笪地方有冇人住，同埋住咗喺度嘅人点先会喺度住，佢会唔会喺附近揾到工作做呢？咁如果嗰笪地方系揾到工作做嘅，先至会有人住，有人住嘅先有经济活动。你有经济活动嘅时候咧，佢附近可以发展嘅地先至会多嘅。即系例如咧喺洪水桥同天水围之间咧，有好多村屋嘅。咁嗰啲咁嘅村屋咧，就系大家而家讨论紧好多宗地啊，即系嗰啲咁嘅地方啦。咁个问题就系而家点解会变做冚唪都系啲汤车场啊、货柜场啊，又或者系货仓啊嗰啲用唔到嘅地方咧？因为普遍地方都系隔涉嘅、哦。你话嗰度近天水围又唔近，即系冚唪行啲小路。你话洪水桥又唔近，仲系嗰度洪水桥啫，都唔系屯门、哦。咁于是。唔好话你叫人住喺入边，你住喺入边嗰个人可能要15分钟去啲轻铁站，轻铁站你又要住其他车会出去打工。咁于是入边住嘅系咩人呢？就只有啲原居民。咁问题就系话，你系地产发展商，就算嗰度有笪真系可以用嚟起私人楼嘅地啦，你系咪会即系将个 priority 摆到好高喺嗰度发展你嘅屋苑呢？即系你基本上。当然啦，你起完屋会买得到出去啦。咁问题就嗰度唔系一个社区嚟嘅，你政府照样都要有一啲道路扩阔嘅措施啊，又或者你附近你需要安排啲市集啊，你好多嘢要解决嘅。咁你唔系话纯粹就系话你望住个 number 揾到啲地起完屋就算数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喺个土地大辩论里边咧，我哋会见到喺现阶段嘅讨论，啲人都只系谂紧。如果个储备表里面唔够地，又或者个落成量啲屋啲间数唔够嘅时候，我哋就揾啲地方俾佢。所以呢你就要諗啲高尔夫球场啊，不如諗埋马场啊，諗埋屋苑，即係諗埋啲原本唔系起屋嘅地啊，去起屋啦咁样。咁你出现咗个问题就係你不断喺度 loop 啦。即係譬如点解啱啱会出咗即係而家你新轮候公屋嗰啲人普遍个等候年数呢就超过咗五年。咁当然就係话嘩係啊真係好惨啊，即係你已经要符合资格轮候公屋就已经系一件事啦，即係讲緊你係单身人士系12000多元收入，你要 fulfill 嗰个 requirement， 你要冇几多钱所谓叫做资产，仲要同你计分係咪，你要等五年、哦、五年即是你可以死的、哦。咁问题就係话一个合理嘅人你会问啦，如果一条 average 嘅数系五年，咁即係话有啲人超过五年嘅，有啲人等超过五年嘅，佢可能要等七年。因为佢就算符合资格都好啦，因为佢可能好后生啦，好后生嘅时候就唔应该有 priority 配屋俾你啦。咁亦都同时间有啲人话等少过五年，可能佢等三年啦两年啦，嗰啲多数系咩嘢呢？有需要家庭。朗中援啊，独居啊，伯啊，即系超过咗50岁啊，咁基本上会优先俾间公屋嚟嘅。咁问题就系话，头先第一节都讲到，其实冇一个系统系冇流动嘅。咁呢个系统最即系啲人系最易会 hack 嘅咩嘢咧？就系发觉咧，有啲人会，譬如我系真系等紧公屋嘅，只不过就配咗我东涌咁。咁唔好理嗰个新单位旧单位，唔好理系咪空宅先啦。咁问题就系东涌唔近我翻工，咁我希望系市区近啲啦，安达臣山都好啊咁样。咁我唔住，咁啊再拣过咧，由头轮过啦咁样。哇！即系其实 呢 case 系咪冇呢？又唔系冇喎，即系只不过一套僵化制度一定系计分啦，计分一定有条队啦，咁你计分嘅人就摆喺条队度啦，咁轮到嗰啲人就预先俾咗先啦，一定系咁样，一定系咁样做喎。咁、那个问题就系话系咪会冇人 hack 咧？又或者点解会令到条队五年先上到楼咧？会唔会有啲人就系放弃咗佢拣屋嘅权利咧？要轮翻落条队度咧？条队又冇少个人咧？喂，系有呢啲 case 嘅。咁当然就系话你讲条数出嚟，五年就够好吓人啦。咁但系问题，之前我都有一集节目讲过，其实条数一定系好有水分。点解好有水分咧？就系当好多读大学嘅人，即系当然佢都会觉得而家买楼难。如果你又咁唔好彩揾唔到嘢做嘅话，不如你排住公屋先啦。如果你排住公屋，你又咁啱揾唔到嘢做嘅话，你又符合咗个资格嘅话，咁等十年八载你都上到楼嘅。哇，咁啊，即系你永远都唔知呢条数嗰啲水分有几长嘅，因为你问我呢啲人系咪应该有第二啲 option， 即系政府可以俾到第二啲 option 咧，即系譬如。我俾啲资助你，你不如自己出去租屋住都好过你轮喺个公屋做住啊！因为你会喺嗰份文件度，你会知道，即系去到二零四几年咧，就开始人口咧就会封个顶噶啦。即系点？唔系封个顶，而系话去到个最多人嘅时候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时嘅户数系最多嘅。因为原则上嘅解决，即系原则上嘅解释咧，就系话有一代人咧就开始啲仔女冚烂就出晒去成家立室啦。咁成家立室咗之后咧，佢就原本即系八九十年代一个家庭就养住四五个人啦。咁而家小朋友出晒去，每一个人都结咗婚，有间屋啦，有个户数喺度啦。咁而且就系话，咁嗰间公屋，咁又或者你自己住间屋，咁咪你两老喺度养老咯。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当呢一代人生晒仔，嗰啲仔大晒之后，而下一代又普遍嘅出生率好低嘅时候咧，咁就会出现咗呢啲情况啦。咁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是、第一呢、這个估算准唔准确咧？如果呢个准确嘅时候，系咪意味住你公营房屋同私营房唔系喺啲公营房屋嘅供应里边，系咪会有一日可能个需求？就会降低咗，又或者冇咁殷切嘅时候，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就开始住公屋养老嘅，不过嗰代人就可能死啦，系咪啊？咁啊腾空翻已经住咗二十年嗰个公屋单位出嚟，咁于是呢条数就可能得以平衡咧，全部都系估嘅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呢一刻。當然好多人就講緊 2026， 因為佢嘅 shortage 比較少，因為第一即其實呢 ,2026 共產黨臨尾我真係都未知啦。咁你只係就係話冇兩百幾公頃，大家就望住嗰兩百幾公頃呢，好似嗰條數就好易湊夠。係咪結就即係條數就係咁簡單呢？其實我真係覺得唔係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如果你譬如成個文件嘅第二部嗰個提到，其實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方式去揾嗰啲地出嚟嘅，而係好老實講，唔係話你選定一個地方，將你需要嘅地喺嗰笪地方變咗出嚟就 OK， 而係話就算喺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地點揾到地嘅時候，你都絕對唔係照顧佢所謂叫嗰個住宅用地去望住嗰條數嚟跑。同樣地，休憩用地都係非常之緊要。當然我而家講緊係休憩用地，唔係講緊喺。即係嗰啲郊野公園啊，唔係講緊嗰啲嘢，而係話你落到你住緊嗰座樓嘅門口前面有冇樹，即係定係還是你一落到地下就已經全部都係鋪頭啊、巴士站啊、學校啊、車站啊、街市啊，全部都係人嚟嘅，因為你要照顧到一樣嘢，唔係單純你見唔見到綠色嘅樹你自己開唔開心，而係話。你本身一个地方如果住得太多人嘅话咧，你就会好似大陆咁。点解咧？你早十年八年翻个大陆嘅人咧，又或者其实唔使早十年八年啦。其实你会翻到大陆，你会发现一个好普遍嘅情况就系，你觉得点解大陆啲路口咁得人惊嘅咧？十字路口特别大啦，马路特别阔啦，单车特别多啦，马路都特别长啦。点解咧？因为人多嘛。即系我只系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香港可唔可以起咁长咁阔条路呢？唔得㗎喎。你想就係弥敦道唔係来回都三条线，係来回都十条线。唔可能㗎喎。五条线得唔得？得，你剁成嗰就周生生咪得囉。唔得㗎喎，又好似。唔好话旺角啊荃湾得唔得呢？ 亦都唔得啦。新市镇、屯门、元朗都唔似得系嘛？嗰、那个问题唔系话喺你一笪人口密集嘅地方再安排多啲人，啲楼起高啲，嗰、那个地积比再用尽啲就 O K， 唔系一件咁嘅事。因为你条路起阔啲，意味住你行多啲车。行多啲车唔系因为等私家车多啲路行，而系话等多啲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可以行，即系话多啲巴士。你自己放工嘅时候睇下条弥敦道，啲巴士要火车啫嘛条龙。即系点解咧？前面系顶住个一号 A， 咁佢上紧客咯。咁但系咧，同一个巴士站有二号啦、六号啦，跟住有啲二零三啦、有啲城啦，咁嗰啲车就冚唪唥喺后边啦。咁嗰啲车埋唔到站咧，又上唔到客噶、哦。咁于是就系话等阿一号上完客啦、落完啦、走咗啦，先等阿二号。咁后边就巴士先可以逐格逐格褪埋去。咁导致到咧塞车就咁嚟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呢个城市可以住得更加多人，系咪净系纯粹揾够地方起屋就够咧？唔系，你仲要揾够地方起路、起配套、起设施。那个问题就系话，咁都未够。呢就正正就呢一节想讲㗎喇。唔係正正係淨係搵地嚟起呀。而係话你要起得佢比较疏，要比较呢个香港运输网络係承受得到。而係仲要喺唔同嘅地方，佢人口密度都要係大致上平均。你而家淨係将啲人口密度就集中咗喺沿岸嘅地方。咁你令至到沿岸嘅地方啲路啊就唔够用啦。咁系咪成个土地大辩论就系讲紧啲 number， 督啲数目字出嚟唔够就算数呢？我就自己唔系咁睇啦。今集呢就一个人 solo 两节，下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